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第137集。何修义将照片放在了床头柜抽屉里，与其他的重要东西摆在一起。 这个签名是我一人独有的呢。 还有什么粉丝对我做过你却没有对我做过的事，让你加100倍体会一下。 想不起来。索然唇角勾了一下道。 至少还有一样。 什么？ 对我说，索然，我爱你。 索然听见这句话的频率很高，每次参加活动或者现身机场，总有无数粉丝对他讲这句话。可是何修义的性格委婉，过去一般只说喜欢，没用过我爱你三字，因为觉得怪羞耻的。顿了几秒，何修义小声地说道， 索然，我爱你。 索然撩开何修义的额发，在他眉心吻了一下。 我也爱你。 与其他明星不同，他从没有对粉丝讲过爱这个字，连玩笑都没有，更没有发过搂搂抱抱的微博表情。何修义被撩得不行，舔舔下唇对索然说， 那个你的粉丝还讲熊抱，我都见过好几次了。 虽然全没扑着，索然眼眸变得深沉，声音有点沙哑的道， 双手抱紧。 何修义搂住了索然，不过这次熊抱抱得索然背上多了几道抓痕，果然也算是比粉丝更胜百倍。两人调情到了很晚，才懒懒地坐在床头讨论收购星空传媒制作部的事情。 索然，整个星空的制作部还有怡然文化本身会不会很辛苦啊？ 当然，不过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好，一星空制作部门现在的情况还是可以做出好看的片子的。我可以用这批二线艺人拍出叫座的片子来，事实上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十分具有上升的潜质。星空此前陷入了一个怪圈，就是只用当红的明星担纲，但事实上主演红不红不是一部电影能否成功的最主要因素，甚至不是重要因素，优秀作品成就艺人，前后关系要搞清楚。 好， 龙飞我打算签下了，他和现在的东家闹成那个样子，帮他支付那笔违约金就是了。龙飞的演技很好，会是一个助力，而且如果能把他从现在的东家那里救出来，依照龙飞的性格肯定不会一红就立刻撒腿离开怡然的。 听说可以帮到龙飞，何修义的眼睛亮了。 那最好不过啊，龙飞性格耿直，有时做事冲动了一些，可也不会坑到别人。 还有张小茂可能也会签，他现在也不大想红，可是公司一直推他，方向不对，他玻璃心，粉粉黑黑血雨腥风已经影响到状态了，有些可惜。 张小茂他还愿意跟你共事啊？ 好，这些事你定。 签下的话放在怡然文化。 肯定不能放在星空的艺人经济部，那样就全乱了。马上就要忙起来了，年末之前我要做出至少10部电影计划，等到收购星空制作部的交易正式交割，就会正式宣布2022年的电影计划，公布新片的片单。怡然有了星空的制作部之后，就和以前的规模完全不一样了。 何修义有点心疼， 别太累了。 不会，最开始当演员是为了跟你拍戏， 后来当导演是为了给你拍戏，一边做出自己幻想中的故事，一边帮你达到事业上的顶点。不过也因为你，现在我真的对电影很感兴趣，它非常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原来还有那么多讲故事的方法。 是啊，看见左然认真思考新公司的事情，何修义又感到有些可爱，于是逗左然开始胡乱叫，大影帝，大导演，大老板，大总裁。左然看了何修义一眼，伸出手指捏了一下何修义的一边脸颊， 大好人，大宝贝。 嗯，何修义不讲话了。 修义，其实不管我现在或者以后会有多少个头衔，最重要的只有一个。 什么？ 何修义的爱人。 左然，笨蛋，过来。听见这个称呼，左然挑了下眉。 我是笨蛋？ 这倒是个全新的评价。是啊，是笨。左然，我到底有什么好的呀？何修义觉得自己总是在梦里一样。 如果这个是笨的话。 左然偏头吻了一下何修义的一边肩膀，而后抬眼直直地注视进何修义的眼睛。 那就让我生生世世地笨下去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